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来自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分开旅行，有没有尝试过这种呢？和你的好朋友啊，或者是好闺蜜约好一起到一个共同的地方，然后呢两个人各自分头，按照自己既定的线路去旅行，可能2到3天之后呢再回到一个共同的地点见面，再一起吃顿饭，共同的再回去。因为每个人呢可能旅行当中的这种偏好不一样，你喜欢逛一些古镇，而我喜欢逛现代化的都市，你喜欢看动漫店，而我喜欢看一些可能精彩的服装等等。 所以分开旅行的状态也可能更加适合当下年轻人的一种旅行的需求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在歌单当中还有更多的好歌，就在直播的活力派节目里面。你好，我是思萌。 留一个遗憾，再让彼此走。 等候。雨收云放空，书卷临轻踪，红色怒放的火种燃烧每个梦，鲜红血液的悸动，青春少年的梦，眼红思念的汹涌，相聚却太匆匆。 Hallelujah. Ooh. Girl, said you hallelujah. Ooh. Girl. all sit you hallelujah. Cause Uptown Funk don't give it to you. Cause Uptown Funk don't give it to you. Cause Uptown Funk don't give it to you. Saturday night and we in the spot.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I said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Come on, dance, jump on it. If you sexed and flown it, if you freaked and own it, don't brag about it, come show me. Come on, dance, jump on it. If you've sexed and flown it. 来自 Mark Ronson 以及 Bruno Mars 带来的这样一首歌 Uptown Funk 啊，非常喜欢，而且律动性非常的强，推荐给各位另外一个听法啊。这首歌曲如果你也很喜欢的话，他呢曾经做了一个 remix 的版本，就是和 Tabata 的那种20秒加10秒的运动的高强度的间歇模式充分融合到一起了。你可以直接去搜索啊 Uptown Funk Tabata T-A-B-A-T-A， 然后呢跟随这样的一首歌，20秒运动，10秒休息，一直循环8组，大概在4分钟之内可以让你有一个这个高强度的一个体能训练。 澄的水面，完成一条海平线。 看你温柔的双眼，弹着吉他的弦，歌词是诺言，旋律是依恋，唱出一首无怨。 Sometimes you know. What else can we do when we're feeling low? So take a deep breath and let it go. You shouldn't be drowning on your own. And if you feel you're sinking, I will jump right over into cold, cold water for you.I will still be patient with you, and I hope you know I won't let go. I'll be your lifeline tonight. I won't let go. I'll be your lifeline tonight. 'Cause we all get lost sometimes, you know. It's how we learn and how we grow. And I wanna lay with you till I'm old. You shouldn't be fighting on your own. And if you feel you're sinking, I will jump right over into cold, cold water for you.I will still be patient with you, and I hope you know.

OK， 我们继续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一些插图当中的一些运动小提示啊。在运动前后呢，要注意是什么呢？比如说在前面应该是有一个提前10到15分钟的准备活动，对吧？而运动后呢，也有5到10分钟的放松整理活动，并且要注意了，运动前45分钟之内不要过量进食，但偶尔吃根香蕉是可以的。那么最好是运动之后的1个小时再去吃东西，给你的肠胃减少一些负担。 Time I saw the truth that the power in me it shines brighter than the moon. Every dream that I see it becomes reality. Yeah, they can try, I'll never die. 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手，心中期待安慰我，说不接受，我真的无法抽离，更无法逃离，脑子跑不整个套的都是你的身影，你的心像是美妙的交响曲，我只能躲在暗处静静的聆听你，无法再压抑我的心，我要抓住时机，让你明白我的心。哦，浓浓浪漫的爱情，蠢蠢欲动的心情， right, 一触即发的激情， So can you be my girl？ 打破黑夜的折磨，我的身体无法抗拒这诱惑，我就没深陷迷乱中，但有个奇妙的事正在发生中。想去碰你的心，我无法抗拒。我渴望你的心 ，Baby can you be my man？ 你迷人的气息，我无法抗拒。寻找你的身影，是你不由自主靠近。我无法转离我的视线，你是我唯一的眷恋，你是我这个的眷恋，我想有点口气，好像有点心机，但我有一股得到你的全部的决心。如果你说贪婪是种罪，我也不畏罪，享受片刻的陶醉。浓浓浪漫的爱情，蠢蠢欲动的心情， right, 一触即发的激情， So can you be my girl？ 令人着迷的邂逅，的身体竟然展开的行动，是我愁眉深陷迷乱中，但有个奇妙事正在发生中。想去碰你的心，我无法抗拒，我渴望你的心 ，Baby can you be my man？ 你迷人的气息，我无法抗拒，寻找你的身影，是你不由自主靠近。